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是清明节啊，对吧？我这个问候你们两位啊。 嗯，对对对对，烧些香给我吧。 对，哎，风水很重要， 是是， 对吗？祖坟，徐老师，你们家还有祖坟吗？ 有，我父母在苏州的一个山上。 所以你看，你就混得好。 哎，那个坟多少钱？没有，我这样问是有道理的。我提早去扫墓嘛，几个兄弟姐妹去那个。我在香港地很小啊，不好买。 没办法。 我在香港仔有一个祖父母的墓哈，那个叫永远墓园，永远的哈。那我们那天去扫墓，然后突然我姐姐说，哎，听说我们现在这个墓啊，真的好小一块墓地啊。大概卖要转卖的话250万港币，结果我们就讨论了三个钟头要不要卖。卖了之后呢，我祖父母的骨头放哪里了？他们说，啊，家辉你有两部车放你车上吧，这样。我说也好，那250万给我换一台法拉利我就不介意，就放我法拉利后面，你知道吗？ 香港人特别重视这个。就我就记得当年20年前我来香港，碰见一年清明节，让我觉得报纸上我今天还记得最可笑的一个新闻，当然也是他人的不幸，就是说给我看一个照片，一个哥们儿在坟前正在哭。后来我一看那个新闻，就说呀，他拜他老豆啊，拜他爸的这个坟呐，拜了38年，然后呢，就是今年清明节刚刚知道。拜的是别人的，是 拜错了， 不是，就是人家把那个当时把这个骨灰 啊 搞错了， 啊， 搞错了呢。后来就是别人爸爸的骨灰罐在他爸爸的这个坟里， 嗯， 但是呢，他想找他爸爸那个骨灰罐呢，说是在10多年前那家人移民美国就迁走了，带着他爸，所以呢，宾斗文公楼大王就找不到他老豆。 那都拜嘛，整个山头嘛。我那个祖父母啊是有墓地，入土为庙。以前那现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，为什么呢？以前呢，孙中山叫搞革命，他们四大寇 四大寇， 是的，污垢的垢，四大寇就在那边那个开会的。那现在变成一个庙堂啊，就专门租出来，然后让人家供奉牌位啊。然后呢，我好多什么长辈伯父什么都供在那边，可是因为太多啊，四面墙都是，我都忘记他在哪个位置，所以我每次去都烧香，每一道场我都鞠躬都拜。 香港有手艺，香港这个很惨，真是没地方放，你死了以后没地方放。内地呢，就是那个扫墓呢，就是不断的与时俱进。前些年去就是烧车啦，烧三陪女郎啦， 烧二奶啊， 哎，烧二奶啊，这妈妈也在边上，你给她烧二奶，这真是不太像话。现在又兴起来的就叫直播，懒得去了，你就花钱，人家就帮你去扫。但是以前说人家帮你扫怕他偷懒嘛， 嗯， 说规定哭30分钟嘛，人家要哭20分钟就不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就直播。现在那些孝心啊，花了钱打过去，专门有扫墓公司到你的家里的这个家人的面前，在那里哭哭哭，你就盯着他看，好，哭完了，好，扫墓完了。 哎，人啊， 这个与时俱进就越来越荒诞了，就越来越荒诞。 其实我那天传了一张图给文涛哈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最近还是以前， 是 有那个二维码墓园， 对 对， 你会做吗？ 对，他 墓碑啊，不是墓碑， 他给发给我一张照片，墓碑上有个二维码，然后他就说，我死了之后我就要这样，然后我说对，扫你的二维码之后呢，直接链接这个阴曹书店，是吧？烧冥币1000，购买那个龙头凤尾续集牛头马面， 他反应很快，没有，我是建议他的，因为呢，真的有人这样弄哈，他在墓碑，你付他钱，他给你。丢怎么讲，刻一个二维码，哎，那其实很好的主意啊。比方说我们去扫墓哈，我一扫一下，哎，我告诉你这是你爷爷怎么怎么样，你想象不了他的故事啊，他的样子啊，我们中国人说音容宛在，对吧？你只能想象啊。可是呢，有了那个二维码呢，一扫连去一个网站，可能有片段，有爷爷生前演讲的片段，像锵锵三人行的片段，等等的片段，我觉得很好的。那我真的是觉得很好， 将来可以甚至发展到现在未来就人机互联呐，你爷爷的一部分的记忆，说不定是存在一个芯片上，你的一扫二维码，那何止音容宛在，直接就还教训你呢。 那太黄了。 哎，所以说啊，就我就说这个地头。 特别的这个重要，什么都没有呢，你还这个得有这个地方。咱们这个这两天你知道微博底下都已经网友都已经有段子了，说是这个老爹把这个女儿的男朋友拦在家门口不让他进去，说这个小子你有车没有，说没车，说有房没有，说没房，说什么都没有，你给我滚出去。然后那小子说我是雄县的，他爹说孩子外边风大家里说话雄，哎，我们河北终于雄起了是吗？我感觉， 哎，我一看这个消息我第一想到你，我觉得这跟文涛的家乡有点近。 我妈妈就是保定的，我妈妈的老家就在白洋淀附近， 这跟他的他有点得意的。 得意什么呀？也许我们石家庄会不会相比之下级别高过石家庄啊？这个现在这个是雄安新区啊，这个副省级嘛，就高过了石家庄了已经。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而且呢，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，这几天那里就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网上啊我们搜集的一些，就是说所谓的雄安新区将来是个什么规划。这是网上的啊，不一定有权威性，你再看看 都南海 中海北海哎，白洋淀你看，然后人们就看风水了，说将来这个规划呀，中国人千古不变的南北中轴线，哎，一定要有。然后呢横向的这个呢叫紫气东来线，你再往下看就是临，你看这个画出来，哇，紫气东来线南北中轴线啊，离这个将来的北京这个新机场哎很近。然后你再往下看，好，这当地已经冻结了，都响应市委县委号召啊，什么小区啊，不开发不建设不销售，积极配合职能部门为迎接雄安新区做出积极表率，凡有不规范房产中介啊，以我们名义发微信朋友圈广告等那个虚假宣传恶意炒作，一概于跟本项目无关。警察这两天都有抓人的，抓这些个中介的啊。然后你再看，就是不准卖房子啊，这个你看，但是仍然有啊，北京驱车去的，石家庄驱车去的，甚至有从香港坐飞机去的，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哪个报社的记者呀，已经找不到酒店了去采访，开车开到凌晨12点，找到的是附近雄安区边缘地区的，才能找到酒店的一个床位。 将来都会有回报的。 哎，徐老师可以聊聊，徐老师那么忧国忧民，对吧？ 我这个最感兴趣的这四个字叫千年大计，这很少见这么一个说法的。 千年大计，国家大事。 哎，千年大计，一般来说呢，我们讲教育嘛，这样的事情叫百年大计嘛，很少听到千年大计的这个说法。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悲观了一点。 怎么说呢？ 从近期来讲呢，它肯定是分散北京的这个喧哗跟拥挤，对不对？北京的繁华也好，拥这个嘈杂也好，都会转移到那边去。中长期呢，我觉得他的一个构想非常好，他想跟，因为他跟天津、北京都是130公里，所以他就形成一个三角关系。建设的好呢，将来就是一个跟珠三角、长三角对应的那个城市群。就有点像你去日本的大阪这关整个那个大阪啊、奈良啦、神户啊、京都这个几个城市中间啊，几乎没有农村了，对不对？全部是这么大的都市群。目前就是上海附近跟香港、广州这一带，那北方也可以建成这一带。那这个计划我觉得是非常好，我觉得顶层设计啊，他们就已经是肯定不止考虑了一天了。但为什么即使这样我还觉得那个千年大计是悲观了呢？因为千年啊，千年以后应该是共产主义了吧。你明白吧？你强调一个经济特区还要维持千年，要是一千年以后还没实现共产主义，这不太悲观了吗？ 党校现在不缺教授啊，是不是？ 太悲观了。 他李哥说是共产主义啊，共产主义有不同的内涵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好奇，因为我看新闻也好，听你讲也好，为什么突然不准卖房子？那违反市场定律啊！这就是坦白讲，我这样讲啊，不是故意调侃，是那个整个经济运作里面很核心的部分嘛，保护私有财产嘛。假如我现在有个房子我要卖，你凭什么说不给我卖？你可以甚至我当中介的，哎，我中介我要领牌照的，营业牌照， 我缴税给政府，你为什么突然不给我当中介？那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，那是整个其实过去20年来、30年来哈，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嘛。突然有个行政指令干扰了市场的讯号自由的运作，你要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不是这样做的，这样压不住，等水跑出来嘛，压不住。要防止这样混乱了，当然是整个配套嘛，市场的规事前的规划，什么时候宣布叫消息哈，不准有内线交易等等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我看到这个新闻马上想，好吧，假如我是那边的人，我发财哈，我有一套房子，有人来买，本来只价值500万对吧，突然有人2000万给你买，我一定卖啊。问题我卖了我住哪里？那挤出来的人要往其他地方去，房楼价房租都高了，那个叫水滴效应嘛，那其他人怎么办？怎么样来照顾那些人？ 不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就觉得你讲这个话就说明你不太了解最近北京的这个人心惶惶。 嗯， 你知道这个中国出的什么事儿啊，它都到了奇葩的水准。 嗯， 我认为不能以常理来度量，就是对这个国家的很多问题的治理啊，我认为也是几千年，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。 对，你们不能以常理来度量了。你比如说为什么就说马上冻结啊，马上冻结。对，原来这个他那儿的现在就不要说小产权房，大产权房本来3000-4000块钱一平米，你知道现在这种1万多，最高的现在是3万一平米，不让卖吧，中国人民你知道吧？哎，我就觉得中国人民永远有办法，就是现在为什么那儿还有那么多人，那些中介就警察，现在那儿的情况是警察，然后那个中介就在贴了封条的那个临时开的房产中介公司门口，跟大批全国各地来的人加微信、记电话、加，然后就是说全款。有的人在像北京一个哥们儿，400万装几麻袋放在那个车后边，开一个多小时车到这儿来，就是说3个人挤着一个人讲价，最后就是说，哎，我100万现金现在就给你，给你都不能过户，因为冻结了。 嗯， 这要什么签呢？签私下协议。 嗯， 然后找律师，找第三方，然后呢，你的房产证也不能过户嘛。 嗯， 但是我把你马家辉房产证拿在我手里，100万我给你了吧？ 嗯， 房产证拿在我手里，咱们有个公证的协议，将来在解冻的时候，我们履行这个过户，就他都能想出这么一个招。而且现在买房子的范围已经离开雄安新区这三个县的， 我刚才说你得意啊，我就估计他的波浪啊总会到你石家庄了，慢慢他会这个啊效益延伸啊。其实家辉的问题有两个方法可以回答你，两个不同的答案。一个答案呢，现在有的人说将来这块地方啊，因为它是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图画，有人建议哈，整个这个特区的中心区哈，一律没有住宅房，就一律没有商品房， 对， 房子一律是租的，就是说不进入房产交易市场， 是 建立一个高新科技区，就像谷歌总部那样，就是 硅谷， 哎，就像搞这么一样。但又要是这样搞的话，这些房子现有的房子都要拆，那拆了你要付代价，你要赔，你原来多少钱来，我赔你几倍。那你现在你卖个价钱了，那就赔得多了嘛。 是， 所以这是一种考量。那另外还有一些，就是你刚才担心那些人走，那些人肯定都要走的。 嗯， 他们只是想走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方法回答你，就是说越禁止，价钱就越高。你明白吧？现在之混乱啊，我觉得现在像警察出动， 嗯， 已经有县委书记，就这三个县的，我不记得哪一个县委书记已经出事情了。而且现在中纪委哈，要查哈，要反腐太好机会了。其实现在查一查，在4月1号以前，在中央宣布以前，有谁大笔的买卖那里的房产公司这任何商业活动，如果有大笔的异动， 我知道啊，我举报，不是，我也在报纸上看来的 啊。 你知道，就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，从北京来了一个炒房团。当时雄安这儿的人觉得这帮人疯了嘛，跑了带着钱来的，带着钱来一下买了是 80多套还是上百套，就是然后呢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价钱在几千块钱一平米，而且首付20%， 对， 你知道吗？就等于扔下几万块钱。然后现在他们就推测，去年11月份北京来的那个炒房团，有没有可能是提前得知那件消息的？ 对，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知道我听见我们家里好多那个朋友啊就已经驱车这个去了，我然后我看见报纸上的很多细节啊，我真是为这个就当今这个社会啊，就是说中国人民的发财梦啊是焦灼是急切而感动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我就知道我们家也在石家庄，为什么我们家发不了财？一家子懒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 现在人家幸福找上门来了。 我现在想的，就让我想起当年，你比如说那个深圳股市刚开始的时候，哎呦，周围的朋友借几百个身份证，拿着一堆身份证去买股票，哎，我就觉得中国人的这种要发财的这种，这次啊，温州炒房团听说刚到，温州炒房团来了， 对，各 后 知后觉，后知后觉， 对，就是说我们石家庄的也已经组团去了， 你们路径嘛，近水楼台嘛， 对，然后大家都这个情绪激昂的表示，就是说我们在这几年来错过了多少次机会，这次绝不能再错过了， 到了家门口了， 就是错过的是什么机会啊？就是。每次说这个房价不敢买呀、啊、不敢买呀、啊、每次买了的都发财了， 对， 这次中央给了政策，但是中央政策不让他买、啊、但是哎呦，就是你就看这些 懒人有懒人的发财的方法，像你那亲戚朋友懒，不用跑那么远，现在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波浪会过来嘛，早晚的事情哈，就叫你家人收购左邻右里，跑去邻居问你啊，陈伯伯，你的房子要卖吗？那一倍价钱，然后左边也卖。你先叫你家里就石家庄啊，把啊石家庄的地7层买下来，那就够发了，不必跑去。 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觉得我失去了屡屡失去机会啊，是因为一种什么呢？就是说那些个听起来好像很真的道理哈，其实对于我来说呀，我从来没把它当真过。你但是竟然呢都是真的， 对， 你说就是你说我的感觉，我现在就是肠子都悔青了。比如说我在这个内地买那个房子，我要把我对门的给买了。你知道那天我的化妆师就问我说：“你现在房子多少钱呢？”我还说我还记得是去年有个中介打电话，我说几万块钱吧，他说不可能，说现在就北京的那个某些地区的房价已经上到20万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绝对你再去问问，你就是咱们呢完浑然不觉。我就后来想起啊，比如像类似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哎，中国发行股票了。对吧？包括就是说，比如说雄安新区，我就发现我们家人为什么不行呢？我就发现身边的人是什么？他们以为是那样，传说是那样，他们就真的真金白银就去干。我觉得我们家的人呢，是跟别人聊得很好像是那么回事，但是我真开着车奔雄县去吗？我真从银行里把钱取出来？就买吗？ 就一个疯传，你又没有人在发改委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，我们好像会觉得，就像我身边很多朋友聊股票，那也是很多大老板，我跟他们聊聊是聊聊，我行，明天就买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真的当真过。可是在中国，我也是有这种心情啊。当时要是当真了，我现在早不干这个了，我哥们现在太平洋上这小岛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是， 你 我们这种石家庄这种愚蠢的，我这个石家庄 小岛里打开电视机，《锵锵三人行》，马家辉坐在那儿， 对对对，该你受罪了。 没错，你那个赚到钱，你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！哎，这种你刚刚说什么发改委，什么还有什么跟人家谈股票哈？让我突然想到说，哎，香港我们见这种事情见太多了吧？我们从源头开始啊，说新界。其实新界从中国这样租借过来，对不对？当初是干嘛？就是官商勾结嘛，就是那些人啊，在香港九龙很多住在香港的有钱人啊，就在边区买土地哈、啊。当时还没有了太多楼房买卖，可是总要有土地嘛，中国人哈、啊，买的七七八八了，互相觉得哎，我也抢不过你了，然后怎么样？就是跟英国人勾结啊。跟英国人勾结说，哎，还有一个叫那个，当时不叫新界啊，反正那个九龙以北那个地方，你们去借回来，去租回来，打回来，然后呢，在 整个战争整个谈判过程里面呢，香港那些华人华商啊就已经去买了，全部土地就在那边边去买了，结果一谈好了，好了租界新界就新界，马上他们发大财了。然后再下来香港沙田，你不是常去沙田吃东西吗？沙田是什么？新城市 New Town， 其实沙田荃湾全部都是，当时啊完全是农田嘛。然后英国殖民政府就说，哎，我们规划人口太多了，要把九龙市区的人口弄过去，五年内要有个新市镇出来。这个消息啊不晓得哪里出来，马上几个香港两三个财团 从整个殖民地发展的历史来看，都是最先走在前面是商人做生意的，商人碰到了困难了叫自己的国家来支援，然后军队出动啊，然后扩展变成了一个殖民地，鸦片战争啊等等都是这样。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不一样，中国这个所有的例子都不一样，像这次的情况我们很难说是他们什么大财团看中了这个地方，这就是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北京的这个处境。你刚才讲从市场规律啊，你有100个理由怀疑的，因为你去纽约附近的什么Brooklyn 啊什么皇后区看看，它就是不发达的，再挤也挤在曼哈顿。去澳大利亚我是最悲观了，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少的人口还是挤在悉尼墨尔本这个大城市中心，就好像那个商业规律啊它永远是中，香港也是，你看到今天为止还是要挤在港岛那么贵。你看现在最有说服力的目前这个雄是雄安吧，对不对？ 雄安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很多人拿出来跟深圳跟浦东比， 对， 只要一讲他跟深圳跟浦东， 不是中央的提法就是这么比的呀。 什么以旧济几年，什么一个老人化以格权，这一圈你看深圳当初大家都不相信，深圳觉得很多人觉得你收回香港的一个踏脚板，深圳眼看着 GDP 要快超过香港了，那但是当然每个都不一样哈，在那个天津的滨海啊， 滨海新区， 那个相对来说的不及前两个，但是现在这个是等于是第四个。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啊，所有我以世界上的规律来讲中国的情况下，我碰到过一个老总。 先去一下广告行吗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徐老师继续。 所有怀疑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碰到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老板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十来亿的人在地球上哈，从一个贫穷状态，在一个和平时期，经过二三十年进入到中等富裕，而且还可能继续往上。既然这个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，那这个事情中间出现了很多情况，包括房价啊，包括划一个圈变成一个大都市啊等等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他这个对我说服力也蛮强了。当然仔细来讲哈，深圳的成功是因为他靠了个香港，另外他吸收了全国的精华，而且他有政策。上海呢，浦东呢跟浦西一河之隔，那就好像北京从四环发展到五环这样。这个天津你看就没有这么大的成绩，对不对？ 这是个深坑啊。 现在这个 这词儿，我觉得这我因为我经常路过那片地方，照我的感觉，就目前的状况，那要用他们古董行里的词儿，那就是个深坑。那个深圳、上海吧，毕竟还有点熟坑，当然深圳最早也是深坑。哎，那就是哎，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人民手里，真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。 对啊， 啊。而且你说这个香港，我就看香港这个雄安新区把香港人都震撼了。 对， 我看香港报纸，哎，香港人评论也挺有意思，说你看搞搞搞，中央现在都不理我们了，过去弄个深圳还背靠香港，还靠点香港，现在中央人家自己就在内陆发展了啊，要甩开香港了。 那这种震撼，我们香港人早就经历了嘛，我也经历过嘛，十多年前我记得去香港飞机场附近，一个东涌哈，开了一个楼盘蛮好的，对着海啊，找到一个单位，好像内地来说200平米吧哈，然后就我去看啊，看到蛮喜欢买的，那转头呢已经谈好了，然后半个钟头后呢，反正谈了半个钟头，突然一个经纪跑过来说没有了，旁边另外一个内地人啊。 真的带着那个钞票来买，而且一买两户，跟你一样。 哎，不， 相邻。 江辉，你香港人有这个经验，嗯、我问你，就是说刚才我说我们家发不了财的这个性格啊，就是，哎，这种去铺，按照政策去铺的，会最后会吃亏吗？还是稳能赚钱？ 基本上都赚了。都赚了，因为人家楼房嘛， 抢到就赚了。 记住，毛主席语录，我们应该相信群众，我们应该相信党。 那我赶快让我家人去啊！